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人为首，解除疾苦，唯医德在先，公而忘私，医道医途不负使命，医病医人正气凛然。请听中医访谈类栏目《平顺人生》。 全国的新老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平顺人生的狄老师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，为百姓谋福。 轻轻松松听节目，快快乐乐学养生，平平顺顺安晚年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走进中医访谈类栏目《平顺人生》，读人心，听医案，讲故事，传递温暖，传递健康。平顺人生带您走进真正的健康幸福晚年，有请中医守护人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全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。 再次欢迎李老师。李老师您看啊，您讲这些传奇的故事呢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可以说我是由衷的佩服您的医德和医术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，如果生活当中大家伙都能找您来看病的话，那该多好呀。可能想治好病也就没那么难了。 哎呀，我也是这么想的啊，想呢给更多的人看病啊，让更多的人早点好病。其实我这想法啊和很多大夫和全天下的大夫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为大家的健康不断地努力的啊，不断地是吧加油努力。但是要说这医生和医生的差别呢，其实就是那职业的态度有些差别。你比如说我总结了啊，医生的态度啊它有三种境界。哪三种？职业、敬业和圣业。这三种业啊，不知道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听没听过啊？职业都听过吧？对，他是这个职业，他是那个职业， 就是工作呗。 但是医生这职业呢，首先它是一种工作，是一种养家糊口饿不着的工作，对吧？都能理解。而敬业呢，这个也容易理解，但是医生的境界大家不知能明白几分呢？敬业的医生啊，他可不能满足于一个偶然的那个效果啊，这个治好了我就高兴啊，那个治好了我又更高兴，不是这样的。 你敬业的医生，你要不断的努力，你要孜孜不倦的学习啊，面对每一天的新的挑战。你比如说我在开诊所的那个阶段，哎呀，我这感触深呐 啊，那患者那形象啊，什么样的患者都有，但是你要平心静气呀，你还得不断努力呀。那圣业呢？圣业就好比大家听过那些个啊大医家一样啊，大医家有啥不同啊？那老中医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你记住，他一定是由医术到明理，由明理让你到明心。 嗯， 啥意思？不但把病给你治好了，还要让你从心里往外彻彻底底的明白。明白什么？让你明白啊，我的全新的理念是怎么让你收获健康的。就是呢，圣业的医生他要引领一种全新的健康理念。 嗯， 然后让你呢迅速的康复疾病，这才真正是一个大医者的真正角色呀。这回明白了吗？你看，从这个职业到敬业到圣业，我跟大家分享了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而我的这一辈子啊，我的这一生啊，有人说我成功也好，有人说我是守护人也好，其实啊，也就恰恰啊是这三种境界的一个结合。 嗯， 你看，从最早的跟着大胡子师傅学采药啊，觉得医生啊是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职业。 对， 哎，治病救人，然后呢别人给你竖起大拇哥，美啊，美滋滋。到后来呢啊，我有幸进了医院，嗯、啊，进医院之后呢，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，也被很多人认可呀。啊、那后来呢，又走出医院，啊，想找自我，啊，找一种全新的治病理念和方法，干啥？不是给自己用， 嗯， 哎，对吧？想去救助、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 对， 你再到今天，啊。我想借助这节目，我来倡导，倡导什么？我要倡导一种全新的健康理念，哎，用这健康理念让更多的人到晚年都健健康康，平安顺利，啊，哎呀，说到为大家那、啊、在晚年都能平安顺利呢，我想说，啊，就像刚才小曼说，哎呀，很多人呢都想跟李老师通通话， 嗯。 啊，都想很着急啊，想找我干啥呢？哎呀，听我说了那么多过去的事儿，过去的病，也想跟我聊聊大家的病呗，啊，也想寻求一些帮助和治疗呗，是这样吧，老哥哥、老姐姐？哎，其实啊，我的心里啊也挺急的，大家的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啊。我知道很多老哥哥、老姐那，哎呦，有一个急迫的心情啊，早一点跟我说上话，跟我聊聊天，或者是呢尽快的给大家那病给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，是这样吗？ 是。 哎，其实我也想说，我也想了解老哥哥老姐你的身体情况啊，及时的我给你方案，让你早一点好病，我记着呢，我想着呢，也就是说我会尽快的啊，在尽快的时间里开通，是不是很开心？ 开心， 很高兴吧？ 嗯， 哎，这个什么目的呢？我要实实在在的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，叫搭建我们沟通的健康的桥梁啊，啊，让大家呢少遭点罪，哎，又是儿媳妇陪，儿子陪，哎呦，折腾那医院去一次啊，哇，哎，那儿子儿媳还得请假， 嗯， 是不是麻烦？ 所以呢，有什么问题向李老师咨询、我们就在家里不用出门，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。 是的，所以呢、大家先准备，我昨天不说了吗，把你想咨询的问题认真的准备准备、想咨询什么，想解决什么啊，准备好了我会第一时间哎给大家开通，然后呢你注意听节目，哎，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地沟通。 嗯，可以说这个对大家伙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。那李老师，昨天的节目当中啊，您讲了您的小诊所开起来了、我想知道 开的还顺利吗？ 哎，我昨天说了，大家听了吧？ 嗯。 毅然决然地就做出我自己的选择，自己干，开诊所。你想干，他能开不起来吗？哎呦，开起来是开起来了。哎呀，那段日子啊，那真是啊，有酸有甜，有苦有辣，百感交集。 嗯。 啊，想法简单，不就开个诊所吗？开了再说嘛，年轻气盛，想干就干。但是呢，当时我是想啊，啊。两个方面嘛，一呢，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天赋，如果有，我就把那小块块，我把它开发还原出来，干啥？治病救人。 对。 但是我在医院，他不让我干呐，不支持啊，第一时间给我否定了，说我只能自己干呢，啊，这是看我的天赋了。第二呢，如果我真的没有这个，还原药钻的天赋，那我就老老实实干本行呗。 嗯。 对吧，你这两个想法，你把自己诊所你开的红火了，不也一样治病救人吗？只不过药效啊可能没那么好的药效，或者是呢针对大病重病呢，哎，那效果来的不及时罢了，对吧？但那个时候呢，你开诊所和现在的开诊所可不一样啊。啊，哪儿不一样？那个时候开那难上加难。哎呀，叫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你什么事都得自己亲自啊，啊，你去打交道吧，有关部门啊。你不用说有关部门了，你那租房子水电费你得自己交吧。 对。 啊，你那税务的报表你得自己报吧，是吧？你上税得自己去吧，而且对那卫生局呀、医药部门你都自己跑吧。所以每天我刚才说了，啊，焦头烂额，啊，百感交集。但是呢，开了一段时间这小诊所之后啊，好在我在医院的时候啊，还真结识了一些人， 嗯， 还时常到我这来看病，同时也给我这小诊所添了很多光彩， 嗯， 同时也给了很多的照顾。 哦，那不错呀。 要不怎么说老话说得好呢？一个好汉，哎，三个帮， 嗯， 对不对？哎，我这小诊所越来越筹建的比较全面了，还有一个人帮助我，那可是真的是个大帮忙了，就是我那恩师杜老。哎，他把他那一些患者，因为杜老最了解我呀，我的医术啊，我的医道啊，还是我的 医德， 哎，我这人的性格啊，他最了解，所以他把他的一些他时常的自身的患者，他也引进到我这诊所来了。杜老介绍一些人跟着我过来，一些人我这诊所呢，那门口啊，我那小诊所门口， 嗯， 嘿，总有一些个小轿车在那停着， 哦， 哎，那是那段时间的一个特色啊， 嗯， 哎，我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不对呀， 嗯，怎么了？ 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这来我诊所的这些患者当中，很少有新的患者，也就是说很少有新面孔，新的老百姓，嗯，进来啊。我搞不明白了。所以我左思右想，我想出一个办法来。我必须要搞明白这件事，干啥呢？我买了一瓶好酒。 嗯。 啊，那时候那好酒啊，有个五七八块，那真是上档的好酒， 嗯， 可不是现在上千块，对吧？找谁呢？给谁送礼呢？我那门呢，斜对面，就那西北角。不远处有一个修鞋的王师傅。 您是开诊所的，您为什么要和修鞋的师傅喝酒呢？ 嗯，有事相求。 嗯， 打听事儿。我说王师傅啊，咱俩喝点呗。哟，你这大人物跟我喝酒，我可不敢。我说没事，今天我没事了，今天我是小人物，我陪那王大哥喝点。 嗯， 坐在那简单一边喝一边聊。我说王师傅，我想请教个问题啊。你坐在我这啊门诊的对面，你每天我这进我店的人你看得清清楚楚是吧？你说排我门口的这些平民的患者怎么那么少呢？ 嗯， 或者是没几个人呢？你听这王师傅怎么说？哎呦，平头老百姓一看你那门口不是小轿车就是大轿车，是吧？谁敢进呢？再说了，嗯，你那停的都是车，也不知道你那是诊所啊。哎呦喂，哎呦，一说我这如梦方醒啊，真是一语道破天机。 嗯， 对呀， 我这没牌子呀。 嗯， 你看那时候年轻， 谁知道呀？ 我以为就是，哎呀，你平时在医院有些患者或者多老劲儿患者就开下去就可以了嘛。 嗯，真是没什么经验那个时候。 哎、对喽，所以呢，我就在诊所那儿挂了一个牌子，但是这牌子是挂上了，啊，那挂上之后刚开始，那普通老百姓啊，专程来看病的抓药的还是不多， 嗯， 还是比较少。这还得动脑筋呢，所以我就定下了个规矩，凡是进店的人，我必须让他见效。 嗯， 我就知道这效果一定能人记得住，你能打动人。哎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哎，即便有人到我这里不是看病，想买点小药，我说等一下， 嗯， 干啥？我说我让我看一看，可以吗？望诊嘛， 嗯， 然后再问一问嘛。那最近这胃口怎么样啊？喜欢吃凉的，喜欢吃热的？ 嗯， 你要喜欢吃热的，就是寒症；喜欢贪凉的，就热症。一问，那问完之后呢，再切切脉，把把脉。你看，哎，不管是买药的、看病的，嗯，甚至开玩笑，你给我看看病吧，我都要认认真真的对待。 嗯， 所以就怕患者迷迷糊糊的吃药。 嗯， 哎，然后呢，望啊、闻啊、问啊，再一把脉。就告诉你了，你身体现在什么情况，该用什么药最合适。 嗯， 你这不就医生的职责，最基本的职责吗？ 所以凡是到您诊所的，不管是大病小病，您都是这种非常认真、 哎、 非常重视的态度。 对了，所以明明白白地告诉患者应该怎么啊去专业科学地调理和治疗了。 嗯， 你看看，而且哈，我诊断的那个准确性啊，可以说在当时让很多人是很吃惊的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，开血脉，聚筋骨，聚精元，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栓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精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好，咱们继续哈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就在我开业不到一周的时候，来了一对夫妻，干啥？看病呗。 嗯， 首先那个男的一进门就说了一句话， 说什么啦？ 我给大家学学啊，听说你看病有两下子， 嗯， 你看看我老婆是啥病？ 有， 就这一句话， 还不屑呢。 你看是不是有些质疑的口气啊？ 嗯， 对喽，哎，不屑的口气你说话，那我就让这他老婆这人我就坐下吧，那我先看一看，一边打量着啊，哎，我还没打量完呢，我就发现。这他老婆这脸上这明明就写着一个字啊。 什么字啊？ 困。 困。 嘿，我说中医的眼神近似于间谍的眼神吗？ 嗯。 我说这脸上明明写着呢吗？是不是大大的一个困字。我一边说着一边把手就搭腕子上了。嘿。寸关尺啊，左寸淤塞沉迟而细啊，这就太专业了，我不多说了啊。色脉是淤啊。啊，细脉是虚弱呀，这就明白了吧？所以我当时就说，对着那个先生，那男的说，我说你老婆这病平时那脾气燥吧，那是肝胆之气啊淤塞化火啊，长期以往就形成了胆火扰心的情况。 嗯， 而且这样的患者他喜欢贪凉的，并且他肯定长期睡不好觉，口是干的，心是烦的，大便还不规律， 而且大便时干时稀，经常肚子疼吧，月经还延迟还有块啊，脚我腿还怕冷。我这一口气说完，你猜怎么样？ 嗯， 这两口子眼神变喽，嘿，态度也变喽，是吧？那不屑一气，那口气也没了。哎呦，这男的说话，看不出来，你还真有两下子。你看，这还真有两下子。 这回信服了。 哎呀，然后就说实话了，这不信了吗？嗯，李大夫啊，实不相瞒，我就是你附近厂里的一个职工，啊。嗯，听别人说呀，你看病还挺准的，想过来找你看看。今天我是打头阵， 有 啊，让你给我老婆看看她失眠怎么治。啊，你要真的给我老婆这失眠治好了，她就不烦我了，然后我帮你宣传。 嗯， 哎，说的够实在。我一听这老婆失眠，一定这让她最烦心的，最烦恼啊， 嗯， 对不对？她不让她睡呀，对吧？ 嗯， 然后呢，你要我帮你宣传，我让厂子里很多人就都找你看病来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这一听啊，这一下我的病人这不就增加了吗？ 是啊， 是不是？ 嗯， 哎，当然我就爽快的就答应了，啊，甚至有一种打赌的口气说， 你当时很有信心的。 对呀， 嗯， 但是我同时也告诉这两个人啊，告诉病人，我们三天之内啊，不允许服西药。更不允许贪凉， 嗯， 喜欢喝凉的吃凉的，你还是洗冷水澡，一概不许，就嘱咐了这两方面。然后呢，我就开了一个方，什么方呢？大家你听着啊，叫栀子淡豆豉汤， 嗯， 这是一二，黄连温胆汤， 嗯， 哎，这都是古方啊，但古方不能照搬，干啥？你得变方。做了加减，开了三剂药，你看看，哎，多少钱呢？几块钱啊， 嗯，便宜。 嗯，对呀， 嗯， 结果啊，我想说结果了啊，哎呀，这他老婆这女的啊，第一天用了药之后呢，嘿，这明显有困意了。 嗯， 这是回话之后啊，等第二天用了呢，嘿呦，说到点睡不醒了，睡几个了？睡了两三个小时了。 有进步了。 第三剂呢？能睡五个小时了，你看看。哎，所以这病人第四天过来复诊的时候，哎，真的就把厂里的五六个患者都带来了。 还真的很守信用。 你看看， 嗯， 要不怎么说打赌这治病这事儿啊，当时啊，哎呦喂，在他们厂里可就传开了哦。哎呀，都知道了。哎呀，这有个小李大夫看病准，哎，开的药有效，而且药还便宜。所以后来的一两个月，那厂里每天都来人，每天都来人，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十个二十个人都来看病。 这夫妻俩还是您的贵人呢。 嗯，要不怎么说，你记住啊，我还是想说那句老话，金杯银杯呀，不如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口碑。 是。 这一传开，那该来的都来了， 嗯， 知道的那可不嘛，积极的往上来，什么这个骨病的，那个肩周炎的，那个膝关节炎的，是吧？那工厂啊，啊，虽然岁数不大，但是呢，那关节病的非常多， 嗯， 那都过力过劳呗，哎，所以就随着这次打赌治病的事儿，有意思的事儿，哎，慢慢的这口碑就传开了，人也就接二连三就多了。但是我总结了，我这人就爱总结，我总结什么？医生这个职业呀，记住，他常与死神同行。他也与爱并肩， 说的太好了， 是不这样？你要这医生心存没有爱，没有善，也就是我奶奶常讲，你没有良心， 嗯， 你呀，你只能是一个修车工，对不对呀？ 嗯， 哎，说到这儿，与爱并肩呢，我记得我印象最重的一个患者啊，哎呀，那是急症啊，一个农民工啊，被担架抬进来的。病人当时那是那脸呢，那流着血呀，神志不清啊。然后我听那工友说，干活的时候从楼上掉下来的。 啊， 几楼啊？二楼。哎呦，但是楼层不高啊，说后脑勺正好刮在了一个三角形的钢板上。 哎呦， 那刮后脑勺那是要命的。 嗯， 哎呀，说当时那鲜血就流出来喷出来，结果送到我小诊所。我第一句话说什么？我说赶紧，越快越好。 嗯， 我收不了，你赶紧去送大医院。你记住啊，医生这个行业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那急症啊，那是要命的，分分秒秒那都是生命啊。可是我这话音刚落，说送大医院，那陪同的工友就告诉我说，拍片子就是好几十，那哪有那钱呢？ 嗯， 而且他一出这事儿，那包工头还跑了。 嗯， 哎呦喂，嗯，而且他来的工地刚一个月，是个闷葫芦，也不爱说话，也不知道他家是哪儿的，就知道呢，这家里这孩子上学缺钱用。 嗯 嗯，但是谁能想到他是从楼上掉下来了呢？ 哎呀， 所以我听了以后啊，我断然转身地进了屋里，干啥？我从我那老抽屉里拿出了300块钱，我塞到了这个病人的手里。我说快，越快越好，赶紧送大医院，我这儿不行。 嗯， 因为我知道啊，那病人的心里是急的，是期盼的，期盼什么？期盼平安呐。 嗯， 啊，憧憬美好啊。哎，只是我当时的心里啊，作为一个医生啊，不能让他们失去那种憧憬啊，不能让他们失去那种美好的心理啊。 嗯， 哎，就是这个心理啊。 呦，李老师，您做的这些真的是太让我们感动了，您真的很善良。一个不认识的人，您竟然能拿出300块钱，那个时候的300和现在可不是一个概念呀。 嗯，说到这儿啊，哎呀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次，哎，我也不多说了。哎，所以像这样的事很多很多。我想说呀，一个医生一旦接触病患者多了，他才真正地从心灵深处能理解病人的苦，病人的难，和有病没有钱治的那种心酸，是不是啊？ 嗯。 哎呀，所以呀，我就发现啊，在那个时候有人经常在我门口转悠，但转悠转悠却不进屋。后来经过我问，我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病没有钱治啊，先看一看呢，你这里究竟得花多少大价钱呢？所以从那以后呢，只要碰到的这样病人，我说你是瞧病吗？啊，是，我直接就拉进来。 嗯， 啊，拉进来就看呗，看完病再说嘛，那钱一定是放在第二位嘛。即便是这样，有的病人真的是看了病之后一分钱也拿不出来，但是呢，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说患者，先治病再说，对不对啊？再说啥意思？什么时候有，什么时候再说嘛。 那您这样，哎，这个诊所都是亏本的吧？ 哎呦，凡是你能赚多少钱的一个小诊所，哎，有的时候确实也搭了很多，但是搭了点钱，你却赢回来什么呢？赢回来患者、老百姓那颗心，对吧？所以在我诊所里经常有人给我送啥呀？送礼， 嗯， 送个饺子，送点刚下来的黄瓜啊，我爱吃那小辣椒啊，嫩嫩的，皮儿薄的，哎，他就给我送这个。有时候还包点包子，就送这些吗？ 嗯， 哎，这一送这个，哎呀，太知足了，哎，真的是心满意足啊。但是呢，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， 嗯， 让我呀真的是特别的自责呀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哎呀， 那是一个大刘村的王明汉老人呐、啊，他呢，哎呀，突然的得了一个大病，重病，啥病啊？中风了，半身不遂了，而且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，瘫了。啊，拉尿在床，不能自理，全靠别人伺候。你看看，那在没找到我之前呢，哎呦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他跟我说呀，就是他爹，哎，这病，这俩儿子有意思啊，天天在一起拌嘴呀、啊，吵啊闹啊，闹啥呢？我说到这儿，大家可能能猜出一二三， 是因为钱吗？ 照顾病人。需要拿出时间和精力，更需要拿出一些资金呐、啊。那啥病啊？人百病首中风，这中风能排在疾病的第一位。你不拿出精力和资金，那病怎么能改善和康复呢？但是我想说的，啊，这俩儿子不差钱呐、啊。怎么了？一个是开腐竹厂的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；一个呢，是开那个小鸡仔养鸡场的。 嗯， 你看看吧。都是做买卖的吗？你在那个年代，你做买卖那不都是富人呐？ 对 啊，你比那老农民不强100倍吗？但就是自从他们的这老爹生了病之后，这俩儿子你推我，我推你啊，推个没完没了。啥意思？不靠前儿啊， 嗯， 往后退呀、啊。而且我后来还听说，这俩儿子后来连饭都不定时送了，什么时候想起来了送个馒头，想不起来。馒头都没有，没馒头怎么办？那吃上顿剩下的呗。你看看，而且往那一扔，人就走，10分钟都待不上。你这儿子， 啊，白养他们了。 哎呀，所以呀，这老爷子啊，这王老汉，吃啊喝呀拉呀，有的时候真的是窝吃窝拉，啊，能自己动一步就自己想想招，要不就没办法，就是挺着。可是我想问问大家，想一想，这对于一个动都费力的人，他得难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现在中风病，他能离开人吗？啊，那儿女他是不可能天天陪你的，但是现在你看，是不是都得有个伴儿啊？ 对呀。 哎呀，没伴的人靠儿女，我告诉你，你靠不住。所以当时在我诊所里就有人议论了，哎呀，你说那王老汉呢、啊？你这造什么孽呢？两个儿子没一个孝心的。 对呀， 你看，而且还有人说，哎，那两个孩子没良心。 嗯， 这中国老百姓最能说的最多的一句话。 没良心。 哎呀，那孩子没长心，没良心。 对， 是不是都是这样说呀？哎呀，那当我听说这事儿以后，我那心呐，哎呀，说不出来的一种什么滋味呢？ 嗯， 但是我能做的是什么呢？我第一想法就是，一定要全力地帮助他，救助他。因为我时常就会想起这样的话，谁的话？胡子师傅的话。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也不能丢下病人。 嗯， 你看看，所以我少年有良师，我真的是幸运儿啊。再说了，我那奶奶，我那爹也常说，说好话，办好事，存好心，好人有好报，这都是是吧？离不开的影响啊。所以就在胡子师傅和家庭这样的影响下，啊，我就有了一个想法， 嗯， 我要去王老汉的家里去给他帮助，去救助。 您是指您亲自上门吗？ 对喽，上门帮助嘛，病人呐、啊，他动不了，你就得主动的去他家，去救治嘛。可我要说的是啊，我一进那王老汉的家以后啊，哎呦。我就想起了当年我和胡子师傅那一幕，记得我讲过吗？ 嗯， 我和胡子师傅当年救治了一个中风的老人， 嗯， 叫啥了？哎，叫刘桂英， 对， 是不是大家记得？ 嗯， 哎呦，我一进那王老汉的家呀，他家就跟那刘桂英的家一模一样了， 嗯， 那也是一进屋，我去刘桂英家那一掀被子， 嗯， 然后闻到了那味儿，臭。臭得不得了，叫臭气熏天嘛。 都是在床上拉尿，没办法。 对呀、啊，可是这王老汉的家还没掀被子，一进屋迎面扑来的就这味儿，屎臭味儿、尿骚味儿啊！哎呦，然后我再看看这王老汉这人，那瘦的， 哎呀，那关节有几颗骨头你都能看得见。 嗯。 然后就蜷缩在那炕上。哎，那眼睛里也是一点光亮你也看不见呢。 他这两个儿子怎么这么狠心呀？ 嗯，哎呀，当大家伙啊介绍说偏堂里啊有个李大夫，医术可高了，啊，人家专程来给你治病了。说到这儿，哎，这王老汉的眼里有了一丝的光亮， 嗯， 然后慢慢地抬起头，啊，然后看看我，哎呦，接着就是，哎呦，嚎啕大哭了起来，嗯，而且哭了半天，我一看呢，哎呦，也没有眼泪，也是在那儿干哭呢。他一边哭还一边比划着举着手， 嗯， 这大家都看呆了，这比划啥呢？一边哭一边比划。然后我就朝着他那只手比划的方向一看，哎呦，原来啊，在他靠着那面墙上有一块啊，都被这老人用手指给钻出了好几个大洞。你看啊，他就比划这个呢，那墙都钻出洞了。 嗯， 啥意思？在场的人很多人不明白，这咋还钻出洞了呢？这干啥呀要？我当时就明白了，这个王老汉这病人呢，他是告诉我他有多难，他有多苦。 嗯， 哎，他想早点走出这牢房啊。 哦， 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就走到跟前，我用手轻轻拍他肩膀，就像那安慰一个孩子一样，我说您放心， 嗯， 啊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早点的好起来站起来的。 嗯，当时您也是给他很大的鼓励，可是他确实是很重的一种疾病，您是怎么给他治疗的呢？ 哎，其实说呀，给他治疗当时啊，嗯，用现在的话说也比较遗憾。哎，遗憾什么呢？如果那大胡子师傅在的话，他一定会站起来。所以我只能按照那传统的方法给他治疗。传统什么方法呀？开几味草药，熬点汤药啊，然后每次让他把这汤药喝下去啊，送到手中，然后再喝再送。有的时候我自己没时间了，我就让那好心的邻居帮着送药。 嗯， 大约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吧。 嗯， 哎，这王老汉这病的情况啊，就有一点点的好转。 哦， 啊，但是这好转是一点点呐，他这人还是不能动啊，一动不能动啊。啊，尽管呢，我给这老人治病，嗯，是不让他花一分钱的，是免费的。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一个事儿啊， 嗯， 后来我给这老人送的汤药的时候，这老人明显有一种排斥感。 啊？ 怎么回事呢？其实我想说，就是一个原因，疗效。 嗯， 我给他吃了两个月了，他还是一动不能动啊。 嗯， 是不是？那效果还是不明显呢， 所以他就没有多大的信心了。 所以我给他喝药，他那种眼神是无奈的，是悲伤的，一边喝药偶尔还眼圈发红的， 嗯， 落泪的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，老人呢是想站起来，为他站起来而心急呀。 嗯， 是不是这样？ 是。 另外我想说，我给这老人治病的那段日子，嗯，有一次他那两个儿子来了，啊，而且主动找上门来的， 嗯， 用手指着我说，你不是医术挺厉害的吗？你都折腾了半天，你也没把我爹这病治好啊。哎呦喂，而且还说呢，我告诉你，你呀，你可别想从我们哥俩这儿拿走一毛钱， 嗯， 一分钱都没有。你说就这儿子啊，就这么聊天这么说话， 哎呀， 我当时一听啊，我就上前说了几句，我说我给你们老爹治病，我从没想和你们要多少钱啊，我是大夫啊，我是一名大夫，我看着你老爹那病太难了， 嗯， 太苦了，太不容易了， 啥意思？用现在的话说，我看不下去。 是。 嗯，所以我又说，你们记住一句话，老猫炕上睡，一辈传一辈。 嗯。 你们就不怕你们有老的时候吗？ 对。 啊，你们就不怕你的儿女对待你也这样吗？ 嗯。 当时我这话一落，再加上当时啊，旁边也有人在议论，这哥俩垂头丧气的，不好意思就走了。 嗯，说的太解气了。 哎，但他们走了以后呢，我自己心里真的也不太好受，说心里话啊。 嗯。 尤其他说那句话，你折腾了半天，我爹那病不还是那样吗？还是一动不能动吗？真的啊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就像一把尖刀扎在我的心上一样，甚至扎得直流血。啊，为啥呀？因为我认为，当年那命苦的人，那刘桂英那病不比这王老汉病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。 嗯， 是吧？他就站起来了，是不是？那这药酸是吧和那汤药那效果差距怎么那么大呢？ 嗯， 差别又究竟在哪儿呢？另外说到这一点，我在开诊所那段时间我也发现一个情况，来我诊所看病的小病的非常少啊，往往都是大病重病病成久的是吧，久治不愈的。为什么这样的人多呢？一个是啊，因为对于我的一种信任吧，另外呢就是因为我的医术吧，哎，两方面的认可，嗯，针对大病重病找上门来。而更多的是什么？就是啊，很多人在医院治疗那效果不尽人意啊，然后呢他们反过来来找到我呀，啊，找到我也是一样啊，就是迫切地寻求一种最快最彻底的疗效呗，啊，想把那病早点好，想把那苦痛是吧早一点抹掉嘛，啊，所以呀，这药的疗效啊，我想说什么，你这疗效才是老百姓最迫切的、 嗯、 最渴求的。哎，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，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双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精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精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好，咱们继续哈。说到啊，对这疗效的渴求啊，我想说在那段时间里啊，我总能碰到一些个病人呢，患者跟我说，你说我吃那丸药啊，我吃不了，为啥呢？它有味儿啊。你说我吃那汤药啊，我喝不下呀，我喝了就恶心。 嗯。 还有的说呢，那汤药我喝是喝下去了，但是又吐出来了。啊，更有甚者，喝了症状没改善，反而症状加重，说那拉肚子拉的，我没吃药，我能走路，我吃了之后就撂炕了，躺炕上起不来了。而且通过王老汉这个中风病例，我发现，哎呀，我也给开的是汤药啊，就是啊，不尽人意，效果慢。后来我不断地琢磨，就究竟慢在哪儿了呢？哎呦，刚才我不说拉肚子了吗？对呀，它不吸收啊。 嗯。 不吸收叫什么？不利用啊。不利用叫什么？它不吸纳呀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你吃下再好的药物，它用不上，那吃啥拉啥，它能用什么？你用不上，它能有效果吗？我讲过， 那中黄药专有要做两个事儿啊，一个是要开脾胃，一个是补精元呢。 嗯， 所以我觉得啊，哎呀，这其中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？就是剂型的天人合一呀、啊。那药专那剂型能干啥？能开能聚，是吧？这专专者聚也，能开能聚。哎，另外呢，哎，我在跟杜老学习那中药炮制的时候，那杜老不说了吗？反反复复跟我强调三句话呀，啥呀？中药炮制啊，有三方面的目的性。 嗯。 哪三方面的目的呢？ 嗯。 一，增强药效；二，改良口感；三，减少毒副作用。这三点缺一不可，啊！杜老说，你只要做到这三方面，你那药就可以啦。你看看吧。所以说那段时间呢，我呀咨询杜老啊，自己研究啊，反复在诊所里呀、啊、睡不着觉啊，我就研究研究再研究，可以说没白天带黑夜。嗯，研究不明白的时候，我就把大胡子师傅留给我那手札，我拿出来，要不我再把啊有关药专的记载我再摘录下来，然后再研究，再反复研究。你看，哎，研究的结果是啥？我就要尝试着这还原中黄药专究竟能不能实现。 嗯， 你看看吧。所以我这人有特点，我真的有的时候用一句话形容最到位了：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所以那段日子我就开始啊反复的折腾， 嗯， 那折腾的没完没了，尝试了多少次。大胡子说过呀，你这不够坚硬啊，你那药效会有差距的。 嗯， 你看看，就又说到根上了。 对。 啊，那说到这个药效的差距，啊，咱们从另一个角度说，用药量上说，嗯、啊，加工你得用药啊，用药用多少量啊？那它对比对比吧，我跟大家打个比方，就好比你加工一块那药专需要一筐的药材， 嗯， 是吧？哎，一块需要一筐，但是呢，你要做成药酒，你说用这一筐药材得做出多少药酒啊？嗯、我告诉你，能做出60瓶、70瓶、80瓶。 有、 哎，你说的用药量多少？因为那药酒的主要成分呢，它是酒，它不是药， 就是给这药稀释了。 对喽。那你要做成粉剂呢，你给它灌成胶囊，那会做出多少啊？那会做出来3斤到5斤的胶囊。 哎呦，那得吃多少呀？ 你看看， 嗯， 如果你现在正吃着剂型是胶囊， 嗯， 啊，你一天能吃进多少有效的药量呢？ 哎呀， 所以我这么一对比，大家是不是有些就明白了呢？ 嗯， 哎，那你要做成汤剂呢，大约是10副左右。你看一筐能做出10副，啊，那有人会问了，那要做成膏剂呢？你刚才不讲膏方了吗？也能熬出5瓶到6瓶的膏剂。哎，那你想那药效啊，专的最大的药效是什么？一开一聚呀、啊。啥叫开呀、啊？你比如说你开脾胃了，这人突然间他就有饥饿感，干啥？开的不是脾胃，准确的说开的是胃气。得胃气者生，失胃气者死啊。有的人3天不吃饭不知道饿，你的胃气就快下岗了。那胃气下岗了，你气血生化之源哪有源呢？哎，没有源，你的脸是白的，要不是黄的，头发是白的，手是麻的，脚是木的。你没有气血了嘛，是吧？气血不达四末了。你记住啊，人体是一个大药厂啊，它有远近之分。你要有气血足了，它能濡养你四肢、百骸、毛发、皮毛。你要气血不足了，他只能先照顾谁呀、啊、先照顾5脏6腑。那得要主要的呀。哎，所以说到这儿呢，我就多说这么几句。 嗯。 哎，大家通过这药量的，然后这个用药量的一个对比，你就明白了这药专的一开一聚的重要性。 嗯。 哎呀，所以说呀，这药专呢它有效啊，那个复杂性啊，我就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喽，那是极其复杂的，包括那制药成本也是很难想象的。但即便是这样，我李老师没有断了那个念想，我仍然要斩钉截铁的，我要开发，我要还原，这就叫做啊， 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我终生必须要坚持。 人海茫茫，相遇难能可贵，彼此信任，打开你我心扉。为了健康智慧，我如痴如醉，天涯海角永远与你伴随。 我想问问咱们老年朋友，都听过一句话啊，说吃药治病天经地义，对吗？不管见效不见效啊，我想说用药有三乱。哪三乱？乱用下火药，乱用消炎药，乱吃补药首先说这乱用下火药。你看我有一个患者，那40几岁得脑梗了，卧床之后呢，他家人跟我讲，哎呀，他就喜欢吃这些药，就尤其这下火药，哎，总觉得自己口干呐、眼干呐、鼻子干呐、大便干呐，吃上点他就说舒服，不吃不行。那后来呢，大便干的弄不下来了，瞪着眼睛一使劲也拉不出来，最后不听哪一个人说买点那番泻叶吧，熬水喝，嘿，喝上不到那一刻钟，10分8分的就下来了。这药是有效的，但是这位脑梗患者卧床了，一喝就是将近3年。哎呀，我说大米饭可以常年吃啊，那泻药能常年吃吗？所以有些人真的就是病糊涂喽。那你不科学的乱吃下火药带来的疾病，天天泻、番泻叶、三黄片吃啊，你那点气血那点精髓早早晚晚给你泻出脑萎缩来，你信吗？要不就吃出来老年痴呆、认知障碍，药毒猛于虎啊，这是乱吃下火药啊。第二呢，乱用消炎药，这就不用多说了。哎呀，我遇到一个动不动就打针输液啊，喝酒喝大了也去扎两针，这样人是大有人在的，是不是？中医讲炎症就是淤血啊，那我的话怎么讲？精元足，淤血散。你肾精啊，元气足，那淤血自然就散啊。这又再一次提醒那些乱用消炎药的人啊。第三点，乱用补药。哎呀，当今时下呀，我国呀，从南到北，长城内外，可谓是一片的补生啊。但是，你要补错了，你要补的不对症，好，我送你一句话：错补、乱补，倒不如不补。你看那个女性啊，现在很多人啊，41、2岁开始做一件事，什么事儿？延更，推迟绝经期，让她那卵巢保持28岁一样的状态。结果怎么样？搞出来9个鸡蛋大的子宫肌瘤。补的吗？补药啊，补药什么特点？滋腻爱味。天天补，天天补，你就别说你那补药了。你就吃那红烧肉，一天你吃3顿，我告诉你，让你跑肚拉稀，你信吗？现在不有个词是富贵病吗？肯定有你一个。我说的比较实在，信不信？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对不对？我开办这档节目，就是要让大家从误区当中尽早的走出来，所以希望大家擦亮眼睛。不能盲从，不能乱用下火药，不能乱用补药，不能乱用消炎药，因为到最后你很可能得上一种病，叫做药源性疾病，对不对？你要听了节目之后呢，耳聪目明了，还有知识，还有方法了，还不乱用药了，您说对吗？不到99谁也不要走，你看看，这不是梦想，只要你努力，成功就在你身边，大家自己去悟了。 悟